也许到哪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那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支乐队呢，它叫做后海大鲨鱼，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于北京，北京的后海。这是一支11年前就已经成立的摇滚乐队，它的主唱非常的特别，竟然是一个女孩子，一看她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典型的80后，有着80年代出生人的狂放不羁，又不失温柔体贴。她很喜欢霹雳舞，很喜欢电动机车，喜欢漫画，喜欢一些新鲜的事物。在他的音乐里你能够听到怀念华丽又土气的80年代的味道。为什么叫做大鲨鱼呢？据说是因为他07年底的时候头部重伤，缝了好几针，5天之后依旧带着伤去参加演出，可见他凶猛的一面，所以被喜欢他的人亲切地称作鲨鱼妹妹。鲨鱼，后海大鲨鱼，月亮上的人呢？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你会听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声音，有一些声音它可能是咬字，可能是语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鼻音，就会忽然把你的耳朵叫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一位非常迷人的怪姐姐，她可以说是80年代流行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她的歌声也曾经风靡大街小巷，被誉为是 disco 女皇，无敌电嗓。对，她的名字叫做张蔷。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看过央视的一部纪录片，曾经播出了她的专辑，也是看完之后才知道，当年她的专辑销量竟然是远远高于邓丽君，可见她在中国流行乐坛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有请张蔷带着我们回到我们的80年代。 香肠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八十年代，在那个很多东西都相度匮乏的年代，一个先驱声音的代表。如果没有这样的声音，或许我们的青春要来得更晚一些。三十年之后，已经四十好几的强妈，她还会烫着爆炸头，穿着透视装出现在舞台上。而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土得掉渣的 disco 曲风，现在呢又成为最新的时尚。很多九零后的歌迷被张强的电音迷倒，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手扶拖拉机司机》。其实强妈说她最开始并没有看上这首歌，因为她太闹腾太诙谐，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已经46岁，不太适合。可是制作人告诉她，因为这首歌她专门花了好几万块去做了一顶头盔，不妨一试。一试就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手扶拖拉机司机。 北京开

那播送的声音，那样带光线，那些那黑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e in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Frank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e in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摇摆吧，这是一支让人很羡慕的乐队，他们写歌和生活的方式都让人羡慕。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他们，叫做 Macarena。 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这是源自2008年他们的一次西藏之旅，这首歌出现在了主唱李红旗的脑海当中，但是真正填完词却是在一年多之后。这是非常典型的海龟先生的音乐的生成方式，他们的乐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不填词就开始唱。 Macarena 怎么来呢？这四个字也是根据主唱他最早即兴的哼唱的时候把歌词音译过来。很多人认为 Macarena 应该是一首爱情的歌，把它幻化成了爱人的代名词，但是海龟先生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单的爱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人内心的呼喊。